我哋翻嚟第二 節。系 Alex， 好啦，我哋翻嚟第二節。就呢一節主要就系讲嗱，我哋上一節就讲过，当时地中海嘅贸易系非常之发达，佢系以铜器为主，铜器同埋粮食嘅买卖为主嘅东地中海贸易。咁啊，呢一節就讲，既然应该系风平浪静啊，大家互通有无，无啦啦点解打仗？就话说系当时系公元前大约1270几年左右，咁啊出现埃及啊好衰唔衰咧，又出现咗个皇帝，埃及嘅一个法老，个法老咧就叫做拉美利斯二世，咁啊喺佢嘅陵墓上边咧就加多个字大帝， 诶， 咁啊通常叫得大。通常叫得大帝名嗰啲咧，都系麻烦人嚟嘅。啊，咁啊，佢一心咧就要将自己个即系发呢个埃及梦啊，要重掏翻旧王朝啊，中王朝全盛时期一路打到去土耳其嘅事迹吓，即系等于有人话要重掏翻汉唐盛世啊，唐太宗啊，好威威啊，明太祖啊，埃及梦嗰啲咁嘅嘢，咁啊，于是就向呢个黑契帝国宣战。 系， 咁黑契帝国咧，其实系个军事独裁国家嚟嘅，咁叫得帝国啊。咁啊，点佢嘅军力系会强过佢埃及？其中一个原因咧，因为佢有几个敌人喺佢左右，同埃及唔同。咁啊，当时要打咧，就 系 有一个叫卡迪斯呢个地方度打，维持喺公元前1274年啊。咁嗰度开拖， 四千几年前喎， 四千几年前喺嗰度开拖。咁嗰阵咧，啱啱好系特洛伊战争，又系打到九彩嗰阵，嗰十年期间。 哦， 咁啊，系啦，咁啊，讲一讲当时咧，呢个。埃及人用的兵马呢就用了16000个步兵，2000个骑兵，咁骑兵佢喺个战车上面呢就有每个战车就两至三个人，用咗有 total 有4000个，加埋个骑兵，即 系 个战车上面嘅战车兵有4000，步兵就16000，黑提帝国呢就用咗15000个步兵，3500个战车加9000战车兵， 喂，即系以战车为主，冇乜反而冇乜骑兵。 佢哋当时系未发明到骑兵。 哦， 当时青铜器时代最强嘅武器就 系 战车，一嚟就贵，吓、啊、非常之贵， 系 因为你用青铜器打造， 系 二嚟你要控制嗰啲战车嗰啲。即系控制战车嗰个人系经过长年训练，讲衰啲即系等于同而家嘅 F16 系咪 F？ 而家最劲嗰只系 F22 啦，系啊 ，F22 嗰啲战斗机员系一模一样， 系啊，超 贵，或者你可以当系一架揸住个坦克，由四只马整住个坦克咁样做，咁、 okay。 至于点打啊 ，Alex， 你好似熟啲啦，呢啲佢点样打咧？其实战法嚟。 如果似旧式嘅战车咧，基本上冇乜战术咯，其实都系啊，我哋而家讲话一句就狗冲啦。 即系点啊？ 嗱，以前冇骑兵啦，只有得步兵同埋战车兵啦，我见到。咁大家有冇睇过《帝国骄雄》啊？ 英文即系 Gladiator， 系Gladiator 啦。咁 Gladiator 其实嗰个入面有架即系竞技场嘅个战车嘅，即系嗰段时间类似嗰啲啦。但系个 Gladiator 就更加系2000年之后嘅事啊。你谂下啊，时隔几远？咁啊，嗰阵时战车冇咁靓添，即系唔系完全全金属做啊？全即系有四只马嗰啲都唔系，嗰啲可能只两只马嘅啫。因为四只马其实好难控制。咁目的呢其实呢就步兵嗰时我諗古代都唔会好多重兵器，即係轻兵器为主啦，即係一把刀一支矛咁嘅啫。当时剑都唔係好长嘅，青铜时代啲剑可能讲緊一尺长都冇嘅。因为太腍。咁你步兵又唔会有太多嘢，即係冇嗰啲叫保护啦，即係可能啲盾都系啲好薄嘅盾啦，或者系啲好薄嘅甲啦，可能啲剑。 即系唔似我哋睇 戰狼三百嗰啲咁嘅咯。 冇、哦、啊，戰狼三百啲好高級噶啦，成塊銅板護身噶啦，好似已經去到啊。 哦， 咁啊已經咁嗰陣時咧，純粹戰車咧就為咗撞嘅啫，撞散你嘅陣，真係等你個兵咧唔可能集中到啊，啲步兵撞散你。咁啊嗰陣時最大嘅武器都唔係架戰車本身嘅，只馬。咁只馬咧就、哦、馬就相當大脾氣嘅。佢一驚嘅話咧，就亂衝亂撞，咁就要用嗰個力咧去撞傷人啦，即係馬蹄鐵啊，或者係用呢個胸甲啦。我唔知道，可能冇胸甲嗰陣時應該，純粹即係靠只馬本身撞嘅啫。咁你喺個戰車上面咪加啲箭啊、矛啊咁嘅槍嗰啲武器嚟輔助咯。 嗯， 係啦，就係咁咯，主要。但係如果你話有騎兵就另一個世界啦，騎兵就另一樣嘢，就係可以更加敏捷啊，速度更加快啦。 咁啊，咁样讲，即系当时我睇翻，当时话呢一场仗咧，就打咗两日， 哇，两日、啊， 即系其实可能大家搵个战车对冲嘅啫，吓、啊，冲来冲去嘅啫， 系啊， 你追我尾，我追你尾咁。第一日咧就埃及输咗，即系占下风，咁啊，第二日咧又赢翻， 系， 咁啊，然之后又轮翻到呢个黑蒂帝国就衰翻， 系， 咁打咗两日之后咧，大家就话唔好打啦。即对双方都话我赢，其实打得咁啊， 大家实力，因为睇嚟应该大家实力相当，大家打嘅嘢差唔多，步兵又差嘅数量又差唔多，又冇特别战术优势，咁其实就好难赢，即绝对赢咗咯。 系，而且睇牌面，黑帝帝国俾佢多一千架车， 系 兵又多过佢，但系问题系佢唔够粮食啊嘛。 哦。 咁所以呢个阶级都即又唔见唔够你打，于是大家就退兵，大家喺度吹嘘话自己。 大家挨唔住咯，因为大家都系喂，即系扑水去嘅啫嘛，咁你水用晒，粮食就冇啦嘛。 系啊，咁啊唯有走啦。咁啊，当佢离开之后就打咗大约十几年。之后咧就系、是、好似人哋捉棋咁，我打你一个城，你打一个城，我打你一个城，你打一个城，就以呢个而家嘅黎巴嫩、以色列一带做呢个棋盘，就大家喺度练，咁啊练到公元前1258年，就于是呢个黑蒂帝国嘅老王就死咗啦，咁啊新君即位，咁啊嗰阵嘅拉美尼斯二世咧就。就见到咁样开始屈佢啦，喂，讲和咯， 系，即系佢 咁啊，而且系， 继续佢讲， 吓，而且当时最大镬咧就系话喺而家嘅 ISIS 啊，恐怖分子嗰一区有一个新嘅敌人兴起嘅，就叫新亚述帝国， 哦， 重兴，咁佢哋知两个再咁斗落去咧就如人得利，于是就去屈佢啦，拉美尼斯就去屈个新王。就同个新王讲话要签和约，咁啊，于是对方就肯签啦。嗰个新王就签，咁呢个和约咧，有人就掘翻出嚟，竟然好好彩掘翻出嚟， 系 佢译咗，系啊，个内容大致就系话以我哋就列晒啲神嘅名出嚟噶啦，即系你有五十个主神，就将你五十个主神嘅名举晒出嚟，我整晒我啲阿拉出嚟， 即晒冷， 大家互相晒冷。咁啊，然之后下边咧就话仲有下底百几二百个神子，即系将啲神嘅名讲晒出嚟，就话我哋世神劈完斩鸡头烧王子， 系 啊，就做兄弟之邦吓、啊，我对方有难啦，我哋分身都会去救你嘅，放心啦，咁样讲， 哦， 咁啊签咗呢份合约， 系， 咁啊从此咧，就当佢签咗合约嗰阵咧，冇几耐呢个 Troy 呢个特洛伊都打完仗啦， 系。 换言之，成个东地中海咧就从此冇乜点听过，应该系天下太平嘅。 哦， 就从此就再冇听过任何大嘅战争。 系，因为大家知道再打都冇着数啊嘛，喺度烧钱、烧食物、 烧银纸。你又讲我去埃及王都系为咗威啫，咁见到打唔到啊，都够皮啦，系嘛？ 系 啊，咁于是咧就用从此咧就。未来五十年一路都是很平静， 是 咁啊，但系就到我之前讲，到咗公元前十一世纪，公元前一千 200年， 即系200年之后啦，大概系。 唔系，大约50年之后，公元前1258年签咗个和约。 O K。 过咗到公元前1200年之后，突然间喺个地中海，左人已知地中海有六个文明嘅， 系 一个系埃及、黑提、 系 麦石尼，另外就系有而家嘅以弗所，有一笪地方叫以弗所啊，就是当时另一个名嚟嘅，黑提帝国嘅死敌嚟嘅。 系 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叫乌加里特呢个地方咧，就系当时第五大港口一个小城邦，就同呢个塞浦路斯嘅结盟，即系埃及世帝国嘅细佬嚟 嘅。哦， 呢个地方咁啊，同埋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其实都系个小城邦，又系认咗做黑契嘅细佬嚟嘅啫嘛。 系 呢六，即系主要系有呢六个城邦， 系 啊，搵翻比较多文明。但是到了公元前1200年之后，突然间死逐个灭亡，最后是死剩埃及一个。 哦，因为是因为得他有粮食，其他冇，系咩？即系有粮食供应。 一来是这样，但是埃及自己本身都元气大伤，过了公元前1200年之后，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就考古学家就掘下掘下咧，就话说，当然可以喺埃及嗰度揾到线索啦，因为埃及系会系即系尝试喺埃及嗰度揾线索噶嘛。到底发生咗乜嘢事？因为我之前同大家讲过，佢喺公元前十世纪同埋十一世纪揾到嘅喺呢个希腊一啲城嗰度掘嘅西系得40个， 系， 但系佢当佢掘到去青铜器全盛时期，公元前1300年嗰阵， 系 吓， 即系 就有400，即系有340个， 即系掘深啲就几何级数咁上咯， 系几何级数咁上，即系换言之，佢中间系发生嗰啲事，令到佢喺公元前1000年啊1200年至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嘅人口系突然间死咗好多人， 系。 啲人流散，文明散失。即使到而家，啲人揾到话麦石尼文明留翻低咁嘅泥板，都唔知佢系乜。 哇！你就失传咗啊！啲文字系咪啊？ 系啲文字系完全失传咗，剩翻嘅系全部系口耳相传嘅故事，变成传说，宙斯变成神话，啊！呢个特洛伊战争变成荷马史诗嘅诗。 哦，即系所有正史冇晒，就变翻得翻呢啲比较偏门少少嘅历史啦。 系啦，就变成呢、這个一个谜。咁、哦、但系好彩咧，就系、是、因为发掘过特洛伊呢件事，所以啲人更加系好勤力咁去揾啦。就终于咧就发掘咗一啲蛛丝马迹。咁第一个蛛丝马迹咧，就系头先我讲嘅嗰个乌加里特，乌加里特。 系。 呢、这个王国，呢、这个王国咧就喺叙利亚一带嘅吓，咁系喺而家叙利亚地中海对住 Cyprus 嘅口岸，系当时嘅第五大城市。咁啲人掘翻佢咧，佢就有一个曲谱喺度，即系揾到块泥板，个泥板系分上下两部，上边系歌词，所以就唔知点读噶啦。但是解到下低呢就是讲个曲谱，你的手指应该怎样弹。 OK。 那个弹法如果你现在去 YouTube 呢都会找到、啊、打胡加里特 song 或者 music 呢是会有人弹返那首曲给你听。 啲人仲睇得明白好嘢喎。几千年前嘅曲谱。 是啊咁啊。喺我介绍下我哋个 Facebook 啦，我个 Facebook 就叫芒向历史部。 系 咁啊，我今日个新近我贴咗呢个曲谱同埋嗰个歌俾大家， 大家好似系嚿石头嚟嘛， 系啦，系一嚿石头。咁啊有个 YouTube link 就搵到条友喺度弹，系好犀利。咁另外咧就搵到佢当时铸到嗰啲金器，系十分之美观嘅，所以都好犀利。咁啊，同埋佢见到搵到个建筑群就好工整嘅，嗰个城市系好工整，即系证明佢文明程度系好高。而话最震撼其实一样嘢就系搵到佢嗰啲泥板入边讲啲神啊嗰啲咁嘅嘢咧， 其实系同旧约圣经所讲嘅系有啲吻合嘅。 哦，即系个时间系相约嘅。 唔系个内容系吻合，即系话犹太人系借咗佢嗰套文化去做犹太教嘅嘢。 哦， 吓、啊、咁样咯。咁啊，竟然咧就俾个苦碌撞棍咧，就揾到一块泥板。个泥板咧就系国家灭亡之前，佢哋向新亚述帝国，佢唔系向佢大佬黑帝帝国求救，系向新亚述帝国求救嘅信。咁、 哦、 啲人译咗出嚟就系咁讲。就话好似我父亲咁嘅大王， 系 啊，敌人嘅船已经到啦， 系 就烧咗我个城， 系 做咗好多邪恶嘅恶行， 系 但系父王你知唔知道？即系佢已经认低威啦，即系我系你嘅儿皇帝咁滞噶啦， 系 吓、啊、我嘅士兵战车已经走着草去晒黑提，我嘅战船已经走咗另一笪地方叫做绿卡， 系 人民已经舍弃咗呢个国家。而對方不過是七艘船已經搞到我咁。 即埃及就向呢個新亞述帝國求救。 唔係，係呢個烏加里特呢個國家。烏加里特。新亞述帝國求係啦。 喺大概邊個位置咧？ 就係喺呢個對住塞浦路斯，喺呢個而家敘利亞對住塞浦路斯㗎。 O K O K O K。係 喺港口嚟。咁、 okay. 如果大家有睇 YouTube 咧，我啊會整咗一張相出嚟俾大家睇下。 好。 咁样 七艘船有咁大破坏力啦，已经可以喺度。 系啦，咁啊，当后屘咧就喺公元前1200年，即系究竟呢七艘船系咩人咧？就于是啲人去掘咧，就发觉一件好得人惊嘅事。 系 就系当时有一个叫海嘅民族， 系 去征伐成个东地中海，将东地中海沿住东地中海由迈锡尼， 系 即系希列、克里特。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塞浦路斯全部毀滅， 哇！ 一路打到去埃及， 呢、這個就係神秘嘅海上民族啊！你記咗啦， 係啦，就係、是、神秘嘅海上民族。究竟呢班海上民族係咩人呢？直到去埃及，終於埃及係頂得住，但係埃及經過一次劫難之後，佢哋就再冇話。出现咩大帝啊？打翻话要统一天下嘅志气，佢哋净系要留守住佢哋尼罗河，小确幸就算啦。 哦，系因为佢应该已经太重伤啦，佢都已经 吓、啊，即系个人嘅心态变咗。因系经过呢一次之后，啲人查翻，经过呢一次劫难之后，佢哋搜出嚟嗰啲陵墓嗰啲嘢咧，系同已經冇話啲神係眷顧我，我係天下無敵嗰啲嘢，啲霸氣係完全冇曬啦。 喂，咁啊， 到 底 OK， 咁啊之後你會講下呢個神秘民族係咩邊度嚟嘅咧？ 係啦，咁啊好啦，咁啊我哋於是我哋就睇下啦嚇。 係。 於是啲考古學家就走去睇下埃及。就发觉咗呢个神秘文，咁咧就去当时嘅，即系揾翻当时同时期嘅法老王陵墓睇下，发觉一件好得人惊嘅事。 系 当时呢个王就叫做拉美尼斯西斯，拉美尼斯三世 （Ramses the Third）， 拉美西斯三世，睇下点译啦吓。 系 咁啊，佢嘅在位时间咧就啱啱好系喺大约公元前1186。至1155年之间，即系言之系佢老豆啊，拉美西斯二世签咗和约之后100年，佢系死咗。 系 咁，当时喺佢登位之后嘅第8年，即公元前1175年，有一幅壁画。呢幅壁画就系叫《三角洲之战》。他们所有人拿着战队向一批海上的人攻过人的泥，不停射击将他打走。 哦，是不是这个类似好像类似我们特洛伊战争这套戏那样抢滩那样的弓箭肥下去肥到他们怕走位的。 应该是。 Okay。 呢、这个就系当时所发生嘅事，咁到底呢班系咩人呢？咁啊，讲到呢度，就下一集就讲下由呢个古埃及法老王 拉美西斯三世嘅陵墓，去揭开呢个神秘海上民族，将半个将成个东地中海炒起嘅神秘民族，究竟佢哋系咩人？同埋呢个拉美利斯三世同呢个圣经系非常之有旧约圣经有非常密切嘅关系，我哋会揭示呢个文明之谜。 好，咁啦，下集翻。 下一集系啦，下一集谜之海上民族。迷之毀滅者，大海之民 ，The Sea People。 Sea People， 多謝大家， okay， 多謝大家收聽。